像电影浮在眼前，还记得你说要各自好好过，我只能挥一挥手，伤口却隐隐作痛，只有微笑跟着你转头。雪来的时候，是否你会想起我？我在远方给你祝福，陪你每个春夏秋冬。梦外的人啊，现在你快不快乐？记得走过风雨之后，还有个人去。我们经过多少年少的冲动，亏欠你的太多，你却从来不让我觉得难过。醒来的时候，是否你会想起秋冬？我爱的人啊，现在你快不快乐？记得走过风雨之后，还有个人一样的宽容。 只是世界不能在乎我们快不快。

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？到下一个路口是向左还是右，有谁来为我参谋？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不在乎。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，若曾真心真意付出，就应该满足。啊，多么痛的领悟，你曾是我的全部，只是我回首来时。情的枷锁，爱的束缚，任意追逐，别再为爱受苦。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，被爱是奢侈的幸福，可惜你从来不在乎。年轻的不甘

着到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。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，又有什么可惜？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哦，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哦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？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笑而过，用酒装暖身。